战友啊战友，亲爱的弟兄，当心的夜晚被风寒，下一路驼铃声，山叠嶂，水纵横，迎风逆水，雄心在，不负人民养育精，战友。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， 我给你的爱写的心愿，真是埋在你说不了。